光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窝阔台思考着大韩国的命运和未来，把耶律楚材叫到跟前说：大金已灭，中原以治理为重，聚集的那么多人马无用武之地了，西域四个韩国兵力国力都不足，需要救援呢。耶律楚材说：大韩的意思是再次西征，兵马一旦住久了就疲弱，我想利用中原无大战之机派大军西征，以利于巩固西域各国，再向西拓展。子孙多了，没有足够的土地，人口养不起啊。耶律楚材沉思片刻说：大金刚灭，国力大耗，正是需要休养生息之时，起兵远征恐怕不利啊。国力大耗，国库空虚，正需要出兵征战。长胡子，你从赴韩时候开始为我蒙古韩国效劳，这个道理难道你又不懂了？大汗所说真是亘古未有，与众不同啊。大汗还要亲征吗？ 不， 我这一次派我们四个兄长的长子们西征，就叫长子军西征。 那这几个长子中以谁为统帅呢？ 当然是以长子长孙为统帅，那就是大哥术赤的长子拔都为统帅，由贵由和蒙哥领军。等蒙哥发丧回来就起兵。 拖雷的铃停放在一白帐之中，蒙哥、忽必烈、索尔忽和塔尼、序列兀、阿里不哥站在灵前。 索尔忽和塔尼让四个儿子齐齐地跪在父灵前叩头，序列兀和阿里不哥伏在地上大哭。索尔忽和塔尼说： 蒙哥、忽必烈，把两个弟弟带回家。 蒙哥拖住序列兀，忽必烈抱住了阿里不哥，但是两个人挣扎着继续哭喊着父亲的名字。 忽必烈回到府中，海云说：“安葬了父王，请王子节哀顺变，应该考虑长远之事了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在漠南金地这几年，我越发感到祖韩说的随其俗，柔其人，是何等英明啊！古今有4000余万人口，将来灭南宋加起来万人口，我们进入中原的兵马不足50万，这真是以少统多呀。祖韩说必统其心，看来纵横驰骋天下，必须懂得各地的风土人情、朝礼朝仪，还有他们的语言。王子仅这几年如此长进，贫僧佩服，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语言、文字、风俗、礼仪，必随人的多寡而兴衰。不去学多数人的语言、文字、风俗、礼仪，时间长了，必将行不通啊。大师，我想读一读你们的经典文本，以通治国之道。大汗身边的耶律楚材，乃辽金二朝宰相之后，通蒙古、契丹、女真、汉四种语言文字，是个通才呀。王子可以跟他学。还有，我会给您找一个硕儒大贤帮扶您的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索尔霍和塔尼与忽必烈、序列兀、阿里不哥母子四个人在花草丛中走着，正在商谈着家族的事情。这时，三个骑马的女人走来，离不远处，三个女人下了马，走到索尔霍和塔尼跟前。那个主人模样的女人在前，仆人打扮的两个女人在后，施礼道：“请大王夫人安。”索尔霍和塔尼有些不敢认，问道：“你是？”“大王夫人，我是暗臣国舅的女儿查碧呀，您见过我的。”“是查碧姑娘啊，长高了，像白天鹅一样了，都没有认出来，快起来吧。”查碧站起来，索尔胡和塔尼又说：“忽必烈，这姑娘就是暗臣国舅的女儿查碧，比你小2岁呢。”忽必烈施礼不语。查碧说：“母亲听说大王没了，让我来看看大王夫人。”“唉，你父亲没了，你母亲也年迈，你母亲身子骨还硬朗吧？回大王夫人，母亲也不如以前了，骑不了马了，连坐车都困难，否则他是要自己来看您的。没有办法，这才让我来转达他的问候。”“好好，代我谢谢你母亲。走，咱们回家去，我今天迎来了最尊贵的客人。这些天我一直郁闷，今天见了你，就像雨天见了阳光一样，这心里呀，亮堂了。走，我俩好好的聊一聊。”蒙哥接到命令，让他回到燕京行宫中去，来与忽必烈辞别。忽必烈有些吃惊，问他是不是又要出征了。蒙哥说：“大概是要西征了吧。 又嘱咐忽必烈在这里好好的守护父亲的灵位。索尔霍和塔尼挽着茶壁的手回到房中，索尔霍和塔尼坐在桌子的左手，茶壁在右手落座。不一会儿，侍女们就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和各种奶制品和奶茶。索尔霍和塔尼说：“茶壁姑娘，吃啊！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没有马凳子高，见了狗，躲在你母亲的身后都不敢出来。瞧瞧，现在长得高了，像是一朵花儿。”大王夫人，查碧，回去告诉你妈妈，我们博尔纸巾家族和他们红吉拉特部是有约在先呢，是要永世联姻的。你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不要忘了这个盟约。我有四个儿子，可是都要娶他的姑娘。叙利乌和阿里布哥都还小，蒙哥和忽必烈可都过了婚娶的年龄，我着急呀。查碧闻听，羞涩地低下头，轻轻地呷了口茶。索尔霍和塔尼又说：“我感谢暗臣夫人，生下的姑娘个个漂亮健壮，我的儿子们也亏不了他的姑娘。查碧，你今天见的就是我二儿子忽必烈，长得极像他的祖父，这可是福相啊。”查碧闻听，头低的就更低了。这时蒙哥忽必烈进来，查碧赶紧下地施礼说道：“请二位哥哥安。”蒙哥忽必烈二人回礼道：“请您安。”索尔霍和塔尼说：“蒙哥，这就是暗臣国舅的女儿查碧。”蒙哥打量着他说：“查碧妹妹。”索尔霍和塔尼又说：“你们呢，回你们家吃饭去，不要打扰我们。今天我要跟查碧姑娘好好的聊聊天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海云法师自打当年忽必烈出使南宋、蒙古灭金以后，对忽必烈的性情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忽必烈的人心敦厚与沉着果敢是治世之才最应具备的品行。海云法师希望忽必烈有朝一日能够一统天下，创下举世瞩目的文治武功。但是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，海云法师同样谙熟。忽必烈在成为汗王之前，还是应该有人进行进一步的熏陶与指导。海云法师的心里早就有了人选，只不过禅友刘秉忠对于海云法师的暗示并不上心，海云法师只得找机会慢慢地进行劝导。在哈拉和林佛寺的一个殿宇内，海云法师坐在椅子上，对面坐着禅友刘秉忠。海云忍不住说：“浪子，你听着，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子拖雷大王的二儿子，聪慧颖毅，好学求问，今年苦读汉文，读一般的书是没问题的。我看将来必成大器。您是儒释道通才，又有经世致用的音律、算术、易经、相术才华。你一直怀才不遇，隐身修行，我看你可以在这位韩孙身上下一番功夫，或许可以一展你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啊。”刘秉忠表情轻蔑地微笑道：“云和尚， 你云游各地这些年，见过名士何止千万，也可谓是眼界脱俗，到了这蛮荒草城，反倒眼花神迷，七窍不灵了，夸人如此无根呢。仲慧，你是不见其人不信其实啊，难道你不相信贫僧的眼力了？一个学宗治术必讲渊源和长期研习，方能够得其精要，人才能够变得聪慧通达。一个立文刚刚30年的韩国，会有您说的聪慧颖逸的少年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，你和尚的嘴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大了？海云激动地说道，你们这些隐士们闭目塞听，甚至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你可知道成吉思大汗近20余年征伐灭国40的伟业吗？中原以儒礼治国政，辅以世道，久而久之儒礼成陈规陋习，不思以时而变，虚文烂词，行事以礼重于实用，积重难返。蒙古人草创帝国，无故学陋教，一切以时事而变通，活力新鲜，无所畏惧，纵横捭阖，所向披靡，又才为我取，人为我用，无论人种异教，兼容并包，所以得天下者。秉忠自诩为文通古今，理晓天地，独独不知蒙古迅速崛起于蛮荒草原之里，是何故也？刘秉忠惊异地地视着海云，禅兄，相交这么些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如此激动，如此慷慨陈词。你说成吉思汗的功伐功业，但是我且问你，治国之术呢？阿弥陀佛，浪子这些年变得迂腐不堪用了，寸土不宁，建什么国家？国家未建，治什么国家？而且你标榜以天下为己任，但是正属礼权之国用不着你，草创之国你又看不上，嗤之以鼻。我看你呀，如庄周空怀鲲鹏之志，却讨村妇之米果腹，饿死了老婆又敲盆唱歌以示艺术，这真是百无一用，是文人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骂得巧，骂得妙，你呀，就是想用激将法让我上你的当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，没门儿，没门儿！唉，真是数字不足以相谋。和尚，骂够了吧？哎，你给我弄点斋饭吃啊，倒是。 哼，没吃的，你找村妇去淘米吃吧。 刘秉忠见海云法师似乎真的有些生气，自己无功不受禄，只好拿起弓箭往外走，寻找野兔子充饥。独自出来的刘秉忠背着弓箭左顾右盼，寻找着野兔子。突然跳出了一只兔子，刘秉忠拈弓搭箭时，再看着兔子早就跑得无影无踪。刘秉忠跺脚骂道， 哎呀，该死的，又跑了，非得把我给饿死不可。 又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了一只兔子，结果记忆不精，又把兔子放跑了。刘秉忠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，嘴巴里还不住地埋怨道， 哎呦，这该死的海云和尚，哎呀，硬硬着不给我吃的，哎呀，饿死我了。 等回到寺院时，海云正在院中练拳，并且自言自语：“浪子，我饿你几天，看你还听不听我的。”正赶上这时，刘秉忠摇摇晃晃地走进来，喊道：“和尚，快弄点吃的，饿死我了。”海云依旧不理他，自顾自练着拳。又饿又气的刘秉忠无奈，只好扔掉弓箭，蹲在旁边看着海云法师不断地翻着白眼。到了晚上，海云法师练完拳，坐在椅子上品茶。刘秉忠不知何时坐在了侧面。海云法师早就看在眼里，说道：“给刘先生敬茶。”刘秉忠苦笑：“和尚，你都饿了我三天了，你到底要怎么着啊？”“哼，你不是杀野兔充饥吗？谁饿着你了？”“和尚，你讲佛缘，我和野兔这无缘呐。”“那你就喝茶吧，你和茶有缘，喝吧。”“嗯。”“哎呦，你还让我喝清茶，你这是给我洗肠胃呢，你要洗死我呀，你哼，我就是要用这清新的茶水好好洗洗你的装满了陈词滥调、陈规陋习、陈腐观念的五脏六腑，让你换换五脏，接纳吸收这蛮荒草原的清风明月、鲜嫩之气，帮你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做一个有用之人。”刘秉忠磕头作揖状：“哎呦，和尚，你就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”这茶也是最后一盏茶，明日连茶都没有了。“那我就算是死定了。”刘秉忠边说边把这口清茶急忙喝进了肚子里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实在饿得不行的刘秉忠早早地起了床，到林子里去打猎填饱肚子。进了林子的刘秉忠背着一把弓箭，左顾右盼地走着，突然跑出了一头鹿。刘秉忠急忙引弓搭箭之时，可惜那头鹿早就跑远了。刘秉忠就是坐在地上自言自语道：“哎呦，这个比兔子跑得还快。”忙碌了一天的刘秉忠依旧是一无所获，这肚子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连路都走不动了。好不容易摇摇晃晃回到了寺院，他径直去敲海云的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和尚，开门，开门啊。”房门紧闭。这时一个小和尚走过来施礼道：“施主，我们师父化缘去了，三个月后才回来。”“ 啊，哎呀，和尚，你是真的想要我的命啊，要我的命啊。” 海云法师既然不在，刘秉忠第三天只好又背着弓箭到树林觅食。一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，自言自语地说着：“野兔，野兔，快出来，海云和尚要饿死我。今日你解腹中饥，他日我拜相，封你为县令。”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了一只野兔，刘秉忠慌忙拈弓搭箭，但是兔子又跑远了。刘秉忠懊恼地嘀咕道：“哎呀，这该死的兔子跑得这么快，哎呀，这非得饿死我呀。”说完